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早上九点半，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立法会新界东补选投票朝头早七点半展开，截至朝头早嘅八点半，有6000多人投咗票，投票率系0.7%。146个票站将会开放到夜晚嘅10点半，大约94万名嘅登记选民可以喺呢一段时间之内前往指定嘅票站投票。今次补选是要填补汤家骅去年辞去新界东直选议席之后的空缺，一共有7名的候选人，包括独立的刘志成、新思维的黄成志、民建联的周浩鼎、独立的梁思豪、独立的方国山、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和公民党的杨岳桥，当选者任期大约是半年。今日是台湾228事件69周年，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掟汽油弹。凌晨三点几，位于台北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被人纵火。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有一个人揸住绵羊仔，向住大楼外的广场投掷4个汽油弹，并且散发宣传单张。4个汽油弹当中有一个着火，火势不算好大。保安人员很快就扑熄并且报警。警方随即派人到场了解事件。而国民党的高层亦都正了解事件。散布在地上的单张内容同228事件有关，话国民党要为当年的政治迫害负责，并且归还财产和土地给台湾的人民。美国民主党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总统提名初选结束，希拉里以大幅优势击败对手桑德斯。票站的调查显示，希拉里赢得80%非洲裔黑人的选票。在2008年的初选，希拉里在南卡罗来纳州输给现任总统奥巴马。他今次赢出这个州份，有助他成为黑人选民最支持的参选人，亦都为希拉里注入强心针，为他在接下来的超级星期二11个州同时举行初选加强声势。伊朗国会大选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总统鲁哈尼所属的温和改革派几乎囊括首都德克兰的全部国会议席。温和派在德克兰30个选区议席当中取得29席，而强硬保守派只是取得1席。鲁哈尼表示，是时候展开伊朗经济发展的新一页。伊朗今次的大选要选出290名国会议员和88名专家会议成员，有超过3300万人投票。由于投票踊跃，部分的地区将投票时间延长了6个钟头。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日间天气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的气温大约是19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和暖，星期二的早上相当清凉。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6%。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咦，你又不舒服啊？学下我啦，我每日都会吃乐信维他命 C 片，增强身体抵抗力，病走得快啲好啊！仲要系无糖配方，大人细路都啱食噶。乐信时刻关心你。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好啦，上一次我讲到咧，就点解师傅应承咧做呢个节目啦？咁而家我代表全香港市民问你一个问题，好似特首咁啊，好似特首咁啊，而家系啦， 点啊？江特首， 其实咧，你四个平时有冇倾下偈饮下茶咧？ 你讲呢个节目有冇？ 唔系你嗰四个师傅啊？ 我哋唔识噶 吓。咪你知有嗰个人？ 嗱，呢个有趣嘅问题就系、是 呢、這个观众喺侧边睇嘅时间系而家系四个师傅一齐主持节目俾你。 系啊， 其实就系无线好叻嘅，其实就系我哋四个师傅由头到尾咧系冇碰过头， 冇见过面嘅嘅节目里边， 私底下完全冇交情嘅， 系完冇交情之外，亦我唔知佢哋有冇交情啊。 但系 我 本人 你冇交情， 完全唔识佢哋三位，话大家冇正式见过面啦，大家互相知道存在嘅，但系冇正式见面嘅。咁咧就但系过程得意咧，就系喺做节目过程之中咧，其实我哋每个人拍两辑咧， 系， 然后就拍一辑就要做宣传嘅时候就，我同三位师傅诶将会喺呢个新 专辑 嗰句说话嗰个对白咧系要咁样写，就我同三位师傅其实系由头到尾我冇喺节目里边同我哋困过嘅，咁、 哦、 即系话咧，其实呢个系好叻嘅一个编，即系一个 安排啦， 安排啦。咁、我怀疑系咪佢哋惊我哋四个师傅咧会重演嗰个四个小生去旅行嗰个互刮事件啊？ 边个刮边个先？ 我话会唔会佢哋惊有咁嘅处境，但系调翻转头有人话啦，唔系惊啊！如果有嘅时间就收侍女好劲啊！所以无线依家即刻开一个节目叫《四个师傅去旅行》啊！ 可唔可以带我哋去啊？ 有嘢睇啊！ 喂，系啊，即系我又想问下师傅，即系平时即系譬如我哋啦，譬如我记稳啦，大家都系做诶广播嘅，可能见到面都会倾下偈啊，或者交流下噶嘛。咁你哋会唔会有交流下咁嘅咧？ 私底下因为咧逐个数啦，苏文峰师傅咧我就。1980年喺台湾嘅夜店见过佢。 我夜店。 佢嗰时做咗后面学家。 嗰阵时啊啱啱入行，但係未曾得到啊王菲小姐嘅钦点。所以当时未红。 佢仲系自己头发 咁呢就80年见过佢喺夜店见过，大家只系喺黑夜之中大家互相看过一眼。嗰段时间应该系80到83之间，我唔记得 exactly 边年啦。咁就佢嗰陣時應該係大家都係識英雄於微時嘅，即係大家都未曾話係真係入行或者咩咁樣，大家互相見過之後，大家冇困過。麥玲玲小姐呢就喺一間尖東嘅酒樓，我係經常去食飯嘅咧。嗰日佢咁啱約個朋友去食飯，咁我好遠見到佢，我都唔知當時應該我係應該同佢打招呼，唔應該打招呼。但係佢係永遠係最叻嗰、那個，比我叻嘅，就係佢走埋嚟同我講前輩咁樣。咁、 哦、 我就心裏面我仲驚，因為點解咧？因為日文裏面前輩咧係代表一個女性嘅部下同佢嘅上司有呢個愛情嘅關係。嘅含义嚟㗎，你所以唔好喐下叫人做前辈。 係咪呀？ 喺日本嘅文化里面叫人前辈呢，唔多唔少有少少嘅意思。 外 汇 嘅。 就係放咗工之后呢係有少少。 有约会嘅。 约会。 咁其实係咪暗示你呀？ 係囉。 佢唔知呀。我知呀嘛。 係咪想约你呀？ 我知呀嘛。我咪驚啦。 佢知呢。 咁因为呢件事呢就。 有冇抄牌？ 无线嘅人知道之后呢就将呢样嘢写咗落去阿卢觅雪嗰度。嗰呢样嘢仲大镬，卢觅雪识咗30多年，你明唔明啊？当年佢由瘦嘅时候识到我而家，佢识到佢而家肥 嘅，打满啲嘅。 嗰阵时系做查小欣嘅助手喺周末做。嗰阵时我已经识查小欣，嗰阵时我已经识阿卢觅雪噶嘛。咁所以嗰日啊，农夫突然间爆话我哋两个有嘢嘅时间，阿卢觅雪突然间呆咗，因为佢可能真系唔知系咪攞到咩料啫。嗰段时间我哋两个的确喺江湖里边都颇行埋噶嘛。 哦，原来 又 收 收埋埋唔讲 啦，大镬啦！咁样爆落去，你明唔明？ 怨腹不浅，我 知道。咁啊，呢个就系阿麦玲玲，所以我都好服佢。即系当时，当然我心里边咧，但系话哇，做乜呢个唔好叫前辈？ 前辈 因为日本话前辈系有呢个 double meaning 噶。好啦，咁啊，好 nice 咯，即系你好难一个行家咁尊敬你嘅做前辈。咁啊，当时好好啦。咁啊，第三位咧就李成泽先生咧，就一路冇碰过去。冇碰过去咧，就得两个 case 碰过去。第一个 case 咧，就系我嘅属下嘅奇闻杂志咧，就有一位编辑咧，就有一日影印一份嘢。影印一份嘢嘅时候咧，你之前啲影印机有个问题嘅，影印完之后咧，唔记得拎嗰张 original 嗰张嘢。咁我张 original 嗰张嘢咧，就俾咗个公司另外个会计部小姐一睇咗之后咧，攞嚟俾我睇，俾我睇下一跳。就原来我哋嗰个编辑部嘅主编咧，系 sell 紧一位先生。系话俾佢听，可以帮佢做啲嘢咁样嘅。咁我就第一次见到李成泽先生个名。 哦， 咁、至于嗰张约嘅前因后果点，我哋唔知嘅。只不过就第一次，有位李成泽先生同我哋个编辑部嘅好熟咁样吓，里边原来有啲生意嘅 影印机之缘。 咁之后咧，我就知道咧，就我一个好朋友就阿 Paco。 系 ，Paco 咧就喺呢个以前华纳嘅时候，我已经同佢熟噶啦，同阿吴静源小姐啊、 阿 Sam Ho、何仲立先生，嗰阵时做广告部总经理，而家喺 DBC 做台长。 系我哋高层啊，系啊。 佢当时就可以讲到好多阿 Paco 嘅嘢啦。当时 Paco 就喺唱片部嗰度做唱片嘅。咁啊，佢事后原来阿 Paco 咧出成咗名之后咧，原来帮阿李成泽先生做咗经理人。咁、呢个就系我收尾知。咁、就原来阿李成泽先生一路都系啦。咁李成泽先生哥哥又系我个朋友，李在堂先生就系香港电台。咁所以一路都系可以话系啊，一路可以话系睇住个细侄好或者一个好朋友嘅， 好多渊源 咁样啦。一路喺个圈里边咧就成名啦，又好后生啦，又叻啦。我成日都话李成泽师傅有一样嘢好嘅，就系佢嘅年青，年青系赢晒嘅。所以我心里边话李成泽师傅系唔需要心急嘅，因为未来佢赢晒嘅。系咪？我哋全部都年纪大啦，佢后生，系咪啊？咁啊，即系术数最紧要就系长命嘅啫。啊，你睇下蔡伯利先生咁长命，咁佢就可以赢晒个江湖噶啦。所以最紧要人都系咩？长命，长命咧， 身体健康， 你又可以赢嘅。咁喺术数咧就一样有特色嘅，美仪知唔知啊？ 咩？ 任何行咧越老系越蚀底嘅。包括影艺圈， 而系一定系添啊！ 但系术数界系越老越着数嘅，相反嘅， 同中医一样喎、 啊。吓、 啊，老中医，老中医就系值钱啲噶嘛。 咁、 啊啊、 所以其实早啲入行，好似阿成泽兄咁咧，其实佢早入行咧，其实有着数嘅。嘅意思就系话，佢越老嘅时间，佢其实可以淘汰晒我哋嘅。 同埋经验又多啲咧，又 咁，所以我又不嬲都好睇呢个细侄嘅，又因为阿 Paco 做嘅经理人啦。咁、第四位我就知道系阿蛋硬佢嘅。啊，郑丹瑞人佢嘅，咁就呢个系幕后消息，咁就我又唔知系咪，我成日都想见阿杨天明问一问佢，咁、即系阿蛋又我好朋友、所以造成佢四大天王咧，我同佢都有啲渊源啦，咁、我自己都即系半上岸式啦，咁所以我一路 嚟 系睇住佢哋，吓点知无线叫我同佢哋做节目，咁仲话做埋一齐，我话哇咁就好难搞喎，因为大家讲嘅嘢都唔同啊，咁咁原来佢话唔系，师傅你放心啦，我哋系唔会四个小生去旅行嘅。跟住最多就算掌掴事件，我就安排你做 Junior 啦。即系我话我做 Junior 啊，其他啲至于后面三位边位我唔管啦。哎呀，是是非非唔好罩我埋身啊！我最紧要做 Junior 嘅啫。我话咁我话就不过开个节目做四个师傅去旅行，我都。杀噶！我话你推荐同阿荣山姐讲下啦。我话我都考虑下抽啲时间去同三位师傅学习下啦。 都几好笑嘅，谂下嗱，如果你细个师傅一齐啦，即系做一个节目咧，就系讲风水命理又好，睇相又好，就首先有个人坐喺度，你哋四个就喺度讲啦，即系佢系咩人啊，或者佢系咩职业啊，或者咩咁啊，然后佢自己讲翻睇下边个师傅最准。 哇！好在喂，好在你 真人 show， 好在你个江美贤唔系做呢一个资料。贪仔啫，哇！你呢个节目我哋四个师傅边个肯做啊？ 系咪啊？即 梗系唔肯做，又俾你玩喎、 啊。冇话玩啊！咁喂，咁我哋有时啊，都会话，譬如有而家佢国内几多嗰啲节目话我是歌手啊，或者咩巨星咁样，都系一啲歌手自己比赛噶嘛，去切磋下噶嘛。 同埋师傅咧。之前喺个节目度咧，空中批拍字，全部都系即场嘅 live 嘅。 唔系，即系 我见到你表演咧， 我话俾你听咧，即系呢样嘢唔系你见得李居明做到，但系你唔好以为个个师傅啊，即系嗱，我又唔系讲边个，大家每个人嘅强项要低唔同。譬如话可能某啲人系强喺嗰样嘢，咁你突然间俾样弱嘅嘢佢做，咁呢样嘢唔公平噶嘛。所以我锡住三个师傅，我代言，即系话俾你听，呢样嘢系应该我哋唔愿意 做唔到嘅。 事实我讲俾你听。1990年咧，我做李居明奇闻世界嘅时候，我走嘅其中一个原因，亦系因为嚟咗一个类似江美仪式嘅编剧，就啊抄到呢样嘢就咩？佢不断去谂啲桥咧，系要令到我哋风水术数界咧系错嘅，咁然后证明我哋系迷信，同埋我哋系乱噏。咁呢样嘢当时咧，我就话唔得啦。点解？佢估佢话啊，师傅你玩嘅游戏，我话咩？嗱，我嘅嘉宾出嚟啊，佢。你算下佢袋里面有几多钱 啊？ 吓咁唔得， 透视眼。 我话哇， 你唔系透视眼。 我话我可以试啊，但系问题如果我系错咗嘅说话咧，我积聚30年嘅术数经验咧，我俾你呢个节目一下，你明白就伤到我啦。咁我值唔值得俾你伤？仲有一样嘢，我唔系神仙，我系风水都术数佬，我系尽我能力去做到我做嘅嘢。 同埋我解答噶嘛， 唔系我唔系100%神仙， 系咯系咯，唔系神仙。 如果我系神仙，我能够猜得到嘅，我都唔使上你嘅节目啦。 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当时咧就拗得好紧要，事后佢都用呢啲嘢嚟玩咗其他嘅师傅，而有啲师傅为咗要博成名咧，佢哋都要上嗰个电视台咧去接受咗，而咧俾人哋鱼到不得了咁。 嗰几位我哋唔讲边个啦。事实呢几位师傅当年做嗰呢啲，都遇到而家都俾人讲嘅。所以嗰样嘢，我觉得有阵时要保护自己。我哋作为风水术师咧，我哋要明白，我哋唔系神仙，我哋会错，但系我哋啱嘅嘢都好多。 冇错， 但系你唔好样样样嘢都话我啱晒先得噶，我哋唔做得到噶。所以你睇我运程书，我都讲噶，我系尽力嘅啫，做唔到嘅嘢，我哋系做唔到噶。咁至于个节目里边咧，仲有几样嘢咧？我都想问下资深嘅电视人方面嘅，翻嚟我就要开始我问翻你 啦。好啊，好啊，好啊！ 猴年好戏一部接一部，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黄金打造，李居明编站信心保证，大红袍、海瑞斗严嵩二度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黄超群、陈鸿俊当红六柱倾力演出，何国荣友情客串。四月一日至三日，新光戏院只演三场，门票于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隆重发售，即刻嚟新光霸翻个靓位啦！ 夜晚九点，好嘅节目可能有好多，但系玩埋歌接歌，可能得一个。这个节目名字叫做 Big Big World， 逢星期一至四晚上九至十一，星期五晚上十至十一。正所谓除了播歌，同你倾埋偈都仲得，你唔听可能会系你损失。碧如喺度约定你 DBC 一台暨南台，到时见啦。 立法会新界东地方选区补选喺今日举行，新界东所有已登记选民都可以投票。投票时间由上昼七点半至晚上十点半，记得带身份证去投票通知卡指定的投票站。投票好简单，在选票上面吸一个剔号就得了。想了解详情，请浏览选举网站或打2891-1001查询。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好啦，其实我知道好多观众听众呢都睇呢个节目呢，即係唔到你唔服无线收视率好劲㗎。点解呢？我一做完个节目之后呢，喺街道呢已经係两件事。咁呢就个都指住啊，李居明啊，李居明咁，以前呢就冇咁未出手指嘅，而家就开始出手指。以前一只眼嚟一嚟，你知道啦，呢个唔系风水佬啦。而家就开始出手指噶啦，就 会啊， 系啊，咁特别啦。原来好多细佬哥，哎呀，嗰个李居明啊，就好多细佬哥噶。点解咧？因为我里边嘅内容咧，就讲到好多咧，系有关于细佬哥都好八卦想知嘅嘢。譬如妈妈突然间喺个房里边摆个水用上四支富贵竹啊，或者突然间边个红衫去着啊，等佢唔使做宅男啊。即系佢哋嘅反应咧，已经影响到成个屋企嘅人咧。已经受李居明嘅出镜咧，而产生咗大嘅变化，你明唔明啊？咁啊，美仪，我问下你啦。其实你我都知道你有睇个节目啦。其实喺个节目里边，你觉得仲有啲乜嘢？你觉得真系要补充下，或者你觉得真系代表下啲观众听众问下，其实仲有啲乜嘢你想知，或者我觉得唔够清楚嘅咧？ 譬如咧，你讲饿，譬如饿木人啦，或者饿水人咁样啦，你系用一个系话个月份去批嘅啫嘛。咁但系你有八字噶嘛，咁会唔会 check 多啲嘢嘅时候咧，大家识睇嘅时候会再准确啲咧？ 最少多个饿土命啦。但系点解冇饿土命出嚟咧？因为饿土命里边就喺中间嚟嘅，即系唔系咬牙切齿得咁紧要，将即系嗰啲五行分得咁准，因为土系差唔多系喺每个月嘅中间嚟嘅嘛，嗰最尾嘅十五日嚟嘅，所以造成咗咧，我哋系冇饿土命，所以当我哋嚟到真系批嘅时间咧，系会更多嘅内容补落去，即系除咗你基本饿咩之外咧，仲有好多嘢系补落去嘅，咁嗰个当然就系最全面啦。但系作为喺电视咧，我哋唔可能教。有一样嘢咧，系可以所有人睇完之后咧，系唔需要批八字，然后已经全部系 O K， 唔得嘅。所以只可以咧教一啲入门嘅嘢，而系唔会撞板嘅啫。 冇错， 所以其实我呢个外命学嘅理论咧，就系唔会撞板嘅。你用嗰样一定啱，不过咧，如果你继续去 进一步再了解多啲咧，你会知道更多高层次啲嘅嘢。 冇错， 譬如你食辣椒都有几种色嘅辣椒，有青椒、红椒咁啊。咁譬如你讲紧话，做要带咩宝石咁，每你就算钻石都有黄钻、白钻、 粉红钻系啊， 粉红钻噶嘛。咁所以里边亦有五行。咁所以咧就事实我命系作为一个入门咧，系非常之准嘅。 不过就快嘅。 快 即系睇个月份就知道啊！我要食乜嘢，我唔食乜嘢咁样就快嘅。 咁所以食就一再我强调就话，唔系叫你日日食。当你行衰运嘅时间，你就发现到你一定系冇食，咁你就食翻。 都需要催运嘅时候。 例如我见到一个小朋友咧，佢系咁嘅，佢自细咧就唔敢食鱼生嘅。其实香港人普遍自细都系好少食鱼生，系直至到拍拖嘅时候咧，系受过外人影响咧，同你升仙咧，先可以食鱼生。咁好啦，原来佢要水。咁变到个家长呢就早啲教佢食日本菜。咁我一鍾意食咗个三文鱼之后呢，就发现嗰个细佬哥呢突然间呢个身体呢就冇咗嗰啲湿疹。跟住呢就发现咗呢突然间读书呢就勤力咗。跟住就进步。咁佢继续俾佢食呢，越食越好。咁原来佢系饿水嘅。咁你一路落嚟呢，其实佢游水咪得啦。但屋企人因为冇游水嘅习惯呢，就冇带佢游水。咁其实个细佬哥只要学游水，咁其实已经唔使食鱼生得，但佢冇游。咁啊，于是就要平时着到蓝色衫啦。点知个学校咧，嗰个校服就红色嘅。 哎，咁啊弊啦。 咁而且咧，佢啊翻下昼班咧，就中午嘅时间咧，就成日喺度读书，所以读极都读唔入。咁啊，造成咗咧就系唔够水咯，唔够水。咁佢屋企咧又住喺山边，又唔系住喺河边水边。咁又冇泳池喺旁边，咁就造成完全冇水。咁屋企人呢成日都唔飲水，咁就造成佢更加冇汤水飲啦。咁原来一食个鱼生呢就係代表水嘅咁。咁所以其实点解你对某一样嘅食物特别鍾意或者唔鍾意呢，你就要决定到一样嘢你唔鍾意係因为你行緊衰运而唔鍾意呀，係还是你行緊好运而唔鍾意。 係喎，有啲食物我平时可能好鍾意，突然间有段时间你唔想食㗎喎。或者突然间有 嘢有咗。 即系譬如我讲个例子俾你听，譬如我有一轮病得好辛苦嘅，病到咧晕晕沌沌，突然间好想食牛肉，我冇食好耐噶啦，跟住食完之后精神啦，医生话梗系啦，你都唔够血，即系我唔纯粹抛开晒呢啲咩嘅风水理论先，因为你都唔够血， 个身体本能话俾你听 你想食咯。 嗱，我哋因为我喺我食过八年斋啦，咁咧就好坦白同大家讲咧，就系、是、我个人啫，我个人体验咧。当时唔食就因为宗教原因。咁事后咧，我就遇到个大和尚，佢同我讲佢话：你个体质唔系好啱食，即系个体质嘅意思。你个体质唔系好食斋。咁我话咩意思咧？佢话其实我哋一样每一个礼拜都有个中医上嚟山上咧，同我哋把脉，同我哋食中药嘅，我哋叫药石咁。咁咩药石咧？即系我哋都要平衡下，有啲人系唔可以食斋咧，佢都会食翻一啲中药咧，系比较补翻你长期食斋嗰、那个嗰、那个 B12 嘅。 系 一食斋嘅人咧，佢就缺 B12 噶啦。 十二， 所以而家有咗 B12 好啲，就系、是、好多和尚咧食长期食斋咧， 就 食翻个 B12，系或者就揾个中医咧就平衡翻。咁佢就同我讲话，你唔系好适合食斋嘅咁样讲。咁佢和尚嚟嘅，咁我就嗰阵时叫李居士啊嘛。咁我就话好，我又试下，即系我食咗八年啦，真系嗰八年唔好运嘅。咁我话试下食下啦，一食就好运。咁我于是就。有一晚在度喺度挣扎。我哋唔食肉嘅理由就系唔杀生。 宗教嘛，系唔想杀生啊嘛。 咁而家食咗咧就好运。咁我当时喺度谂，我话点算咧？咁到底你系 宗教定系要好运咧？ 有好运咧？咁又第二日又问我师傅，师傅话：咁你而家打算出家未啊？我话未。咁你而家你打算点？我话我三十几岁人做乜鬼家啫？我话嗰时我未结婚，你明唔明啊？咁我话我好多嘢都未经历过，我想60岁先出家啦。咁跟住我师父讲一句好智慧嘅说话：，你出家嘅时间你就做出家人做嘅嘢，你要食斋。你而家未出家，你仲系打算结婚，甚至你屋企里边有老公有老婆，要做一个家庭主妇或者一个家庭要搵钱嘅人，你食咩斋啫？你咪做返一个凡人要食嘅嘢囉。应一句吧，佢话咩，有什么 食什么？ 嗯， 即系你唔好指住条鱼话，我而家今晚要杀咗你嚟食，咁、就好杀身啫。 冇错， 你入去间酒楼里边有咩食咩？哦，今日有斑腩饭，我整个斑腩饭，由头到尾你食都冇谂过攞条鱼出嚟锯佢条命嘅，你何来杀身呢？佢、所谓杀身系在个心嘅啫，唔系在把口嘅，更加唔系喺个行动度嘅。咁、佢解咗俾我听之后，我觉得有道理。 冇错， 嗱，我讲我自己嘅自内症啫。咁于是咧，我就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就冇再食斋啦。咁我就咩理论咧？有咩食乜嘢？咁后期咧喺台湾咧又有另一位大师就陈怡辉大师，我可以讲个名，佢啊直成叫我一定要食牛肉添。咁、我话点解食牛肉咧？咁佢又分析俾我听啦。佢话喺人类过去呢几十年嘅历史里边咧，任何一个地区咧，只要佢系食牛肉嘅咧，嗰、那个地区嘅经济咧系会非常好嘅。佢于是又举美国为例，又举英国为例，更加举台湾为例，当时新东洋嗰啲牛肝 啊，好出名。 跟住举香港为例，就系当股票升嘅时候，个个都系打边炉食肥牛。 系啊！ 哇！我听完之后，我话呢个理论几啱，咁我听日不如等我食下牛肉啦，咁我真系食下牛肉真系几好，咁我知觉得佢个理论咧有一定程度上嘅可信性，咁就嗱呢样嘢就只系俾大家参考啫。我知道咧就好多道教嘅人士咧，特别香港中国嘅传统文化咧，系好多人就话我唔食嗰种肉咧，系要保佑我父母长命咁。好啦，突然间我食翻嗰样嘢，咪即系等于推翻我嗰个誓言咁、所以佢哋系对某啲嘢系特登唔食嘅。咁而家呢样嘢系好轻地喺香港发生紧，系好多人对某样嘢唔食咧，原来系发咗个毒誓嘅。如果系咁嘅说话咧，就唔好接受呢个挑战啦。否则嘅说话咧。我都认为大家要重新去评论过，到底人的心里面不想住杀身是应该没杀身。第二，你不是出家人，何必要做出家的事呢？你咪做一个普通人的事啦。所以我觉得家里都不应该贴晒心经在这里。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你都不是出家人，你做什么要在一个商业社会还要赚钱，还要做阿妈，还要做老豆的身份的人，整屋贴晒那些阿弥陀佛啊，全部佛教的相呢？呢样嘢嘅风水都会影响到个个人太慈悲。你老公又喺公司里面要管治几百万几百万嘅财富， 有时都要 狠，都要。你日日做个和尚咁，哇！俾嗰啲部下全部锯你，咁点掂啊？所以我师傅讲说话，我觉得都有道理，就系你做乜嘢人就做乜事。你喺社会里面嘅奋斗嘅，就唔该你唔好咁宗教。咁冚咗阿爸之后咧。即系呢句说话冚咗阿爸声，我自此就好少用李居士，更加呢由嗰阵时开始咧，我的确系越嚟越智慧仲高，同埋系仲好运咗。呢、这个就系我嘅自内证，大家参考，但系唔好当百分百系啱你嘅。我只可以讲俾你听，我嘅自内证啫，咁系俾大家参考一下啊。 气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除咗可以强化治愈能力，仲会针对病痛从根本改善。你都想拥有强健嘅体魄？今日下昼4:00-4:30，黐住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健美星期日主持李丽睿会同元气治疗学会梁宝恒师傅教你中国气功嘅精髓，由简单理论开始，一齐为健康打气。 每夜盼，每夜听，每日看圈洁净地线上里。往下去，那让我们全程携手约定。 每晚听众即时互动聊天，夜空中用音乐为你传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和你的声音送出太动听。 Sunny。夜空全程， 今天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 享乐回家嘅时间，我会用音乐同你讲故仔。 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预告。 无论是新歌推介或者是同你听当年金曲的音乐时光隧道，只要是好歌，我许诺都会同你分享的。全新时段星期一至四晚上8:00-9:00 ,DBC 一台暨南台乐回家，到时见啦。 常在你心里爱着我。 第 三集继续有余安安，你会话特别有啲咩期望啊？对两个女， 我唯一一样要我两个女做过就系要佢哋弹琴。咁我都学埋一份，但系咧我就唔逼佢哋练琴，因为其实逼佢咧，我觉得系反效果嘅。 系啊，佢或者仲 咁，所以我用嘅方法咧就系我自己去练琴。咁我练嘅时候咧，练练下，佢喺侧边觉得好得意喎，咁妈咪又练，好我又去练。 今个星期五中午12:30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一家宝贝里面嘅相约30分。 笑着雨中漫游，来日看昨天星宿。 大家好，我是 Fred 郑俊宏，你现在收听的是 DBC 数码电台。